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7集，再回荣榜。秦放墨的反应过来，如果司藤当时没有选择嫁给邵衍宽，那么爱上邵衍宽跟邵衍宽有感情纠葛的应该是另一个。 你为了你的那个姐妹来的？ 司藤把目光从对岸收回。 我只为了查清一件事而来，当初到底是谁不远千里把我埋到了囊谦。 从殡仪馆监控屏幕上，张头看到赵江龙被包得严严实实的尸体被送进了焚化炉。他瞥了一眼身边的贾桂枝，这女人穿一身黑，臃肿的腰身被衣服勒出了一圈圈的肉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奇怪表情，一直盯着监控屏看。燕头升起的时候，贾桂枝带着哭音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句： 同伙呀，同伙呀。同伙呀。 这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吩咐的，说是焚化的时候得喊这么一句，目的和意义在于是要提醒死去的亲人的那缕魂要灵敏些，不要被火烧到。张头开始时嗤之以鼻，觉得这人死都死了还搞这么些虚的干嘛。真听到贾桂枝带着哭音喊话，心里头又有些酸溜溜的。见他在边上开始抹眼泪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起身到外头抽烟。焚化炉上空的烟囱开始腾起黑烟，张头呆呆地看着，想着这人就这么烧了怪没劲儿的。有两个工作人员交谈着从张头的面前走过， 包得一层层的这么严实， 说是家属特别要求，哼，总有稀奇古怪的人的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贾桂枝抱着黑布包着的骨灰盒出来了。走过张头身边时，他停了一下，冷冷说了句： 天天跟着你们，就没别的案子办吗？我过两天就回囊谦了，你们是不是也一路跟着过去啊？ 贾桂枝说完了就散开了张头，往自己停车的方向走。张头看着贾桂枝离去的背影，又是心塞又是憋气，真想狠狠地唾他两口。为了贾桂枝的安全，一群干警一直在忙前忙后，完了一声谢谢都没换到就算了，还落了个吃力不讨好。不过贾桂枝也说的没错，警力有限，这头一直没什么进展，上头已经催着调拨人员去跟其他的案子了。在贾桂枝附近蹲点的警员这两天就要撤了，还谈什么跟去囊谦呢？周万东推开13楼的窗户，往楼下那一间看了看。屋里黑漆漆的没亮灯，他心里想着，贾桂枝应该还没有回来。他又抬碗看了看表，是晚上的11点过5分。贾桂枝对面有警察蹲点，不好从走廊进去。好在贾桂枝楼上的这户没人，被周万东撬门进来了。从13楼下到12楼虽然有些危险，但他是谁呀？做惯这个的。赵江龙今天火化，殡仪馆之后贾桂枝还有应酬，不过应该也快回来了。周万东面色铁青地在腰上连缠了几圈坠绳，又试了试拴桩的牢固程度，然后两手扒住窗台探身出去，小心翼翼地蹭住墙面，一点点地往下。鸭舌帽老齐居然莫名其妙地折了，这几 简直不能想象啊，这里头是有鬼吗？且不说跟老齐这么多年搭子是不是兄弟情深，不能给搭子的死一个交代，他周万东以后还有没有脸在道上混了？一切顺利，高层没有装防盗窗，周万东借助玻璃刀和吸盘在玻璃窗上破了一个可供一人钻进的洞，悄无声息地进了贾桂枝的房间。在屋里站了一会儿之后，周万东的眼睛适应了黑暗，勉强可以看到周围的陈设。这里是卧房，靠墙是大的橱柜。周万东还记得那天安曼故作镇静地说橱柜里没有人，然后老齐推开了一扇门，再然后贾桂枝就从里边冲了出来，老齐追了出去。那时候满心以为贾桂枝会必死无疑的。周万东脸上的横肉扭曲地拧了几下，走过去泄愤似的恨恨地推了一把柜门，收回手时心里突然咯噔了一声，重新又把手贴到了柜门上，这柜门似乎有些凉。周万东迟疑了一下，他伸手把柜门推开，那门一打开，凉气更甚，近乎有些冷了，而那里头黑洞洞的看不清楚，伸手去摸是棉被，而伸手再往下按，硬邦邦，冷冰冰，应该是混合着冰块制冷的干冰什么的吧。这橱柜里放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如果是怕小的东西腐化，不是应该放到冰箱里吗？难道是……周万东听多见惯，倒不是害怕，就是觉得这心里毛毛的，他抓住那棉被的一角往外掀，掀到一半时被什么东西压住了，掀不动了。他连急带躁狠狠用力那么一扯，哗啦啦，很多袋装的冰块滚下的声音，有什么东西沉重地跌落地下。周万东的心里一阵狂跳，他生怕这里的动静太大惊动了外头，他屏住呼吸听了一会儿，很好，似乎没什么异常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月光从窗外透进来，沉默地照亮了地上的一隅。那是赵江龙的尸体，或许是因为跌落的关系，赵江龙嘴巴怪异地咧着，连眼皮都掀了开来，眼球处泛着清冷的光。但是这些还不是最奇怪的，奇怪的是，周万东咽了一口唾沫，他又向前凑近了一些。天哪！是的，周万东他没有看错，赵江龙的身上插了三根尖桩，分别在心口和左右肋下，也不知道尖桩是什么材质，打眼看过去只有黑色的尖直轮廓。周万东心头忽然生出不祥的预感来，多年的走偏门经历让他秉持一个原则，任何怪异不可解的事情先不要碰，退到安全的地方旁观，再行下一步。他腾的起身，几步就走到了窗边，而刚刚抓住坠下的绳索，咯哒一声轻响，灯亮了，雪白的灯光打在身上，全身瞬间冰凉，像是罩了一层霜，而身后传来了贾桂枝的声音。 你来了。 司藤和秦放再次回到荣榜，是在大雨滂沱的半夜。车子没有开灯，静静停在距离寨子约莫一个山坳的地方。见货会刷动雨刷，但其实无论怎么刷擦，从车里看出去，还是一大片浓浓浅浅、水意淋漓的黑暗。这是第四天的凌晨，按照原计划，他们还有两天才会回来的。秦放拨了严福瑞的电话，告诉他见面的地点。挂了电话之后，秦放说， 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严福瑞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。 哪里不一样了？ 秦放也不好说，只是一种感觉。从前只觉得严福瑞这个人头脑简单，不识人情世故，有一根筋的执拗，又见货让人捧腹，像是戏里无关紧要插科打诨的路人。但是突然间，秦放觉得严福瑞好像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寡言少语，稳重，接电话时也一直不出声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， 好，我马上就到。 难道是因为瓦房吗？ 秦放忍不住把这么多天的疑问和盘托出。 你对他到底说了什么？严福瑞现在为什么对你这么言听计从？ 司藤没有立刻回答，他转头看向了窗外，伸手沁下了车窗，哗哗的雨声骤然间大了起来，风斜吹着雨雾拂面，让人遍体生凉。 我告诉他，杀瓦房的是沈银灯，而沈银灯就是赤伞。 秦放自己都觉得奇怪，乍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居然没有丝毫的震惊，只是下意识地问了句， 所以他不是长得像陈婉，而是可以变成陈婉的样子，是不是？ 嗯， 原来如此。秦放沉默了一下，说不清是失望还是如释重负。司藤问他， 之前我给过你我的头发，那以后有没有跟沈银灯单独见过面？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？ 头发？糟了，秦放赶紧伸手去取衣服内兜里包着头发的手绢。奇怪啊，手绢还在，头发却已经不见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